Hot Safe 音乐特区第193集，各位你哋好，又系 Hot 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今个礼拜四位歌手啫 ，Greg Sparrow、Glenn Strickley、Deanna Rubin、Boom Boom Beckett， 一齐尽在 Hot Safe 音乐特区。 啊，啱啱听完嘅 Greg Sparrow 嘅 Night and Day， 咁 Night and Day 就 Jazz Standard 啦，咁又系嗰啲30年代舞台剧或者 musical 嗰啲主题曲嚟嘅，咁啊，点解会播呢？其实今晚想播多啲 Jazz 嘅嘢，咁虽然只系得四位歌手，咁但系效果会几好噶，譬如一次，譬如好似头先呢一首咁样嘅咧，成首歌大概七分鐘到，但係你估都估唔到就係話，如果你有聽過 Night and Day 嘅原本首歌嘅話咧，你會聽到大概喺六分鐘到佢先至開始播出翻原本嗰個旋律出嚟，前邊係不停咁樣玩到出煙咁滯嘅，即係呢啲咧，某程度上就係一啲即係都幾有趣嘅例子，就係阿 Jazz 可以咁樣玩法嘅，即係成首歌個主題根本由頭到尾，就真係到尾啦，唔係由頭到尾冇，係得到個尾先至話俾你聽，啊呢首原來係咩嚟嘅，咁之前就喺度玩得興起嗰只咯，咁係幾有趣嘅一種即係 style 嚟嘅，即係 Jazz 就係玩呢啲咁嘢，咁可以係中間玩，可以係前頭玩，可以齊玩都得。咁即作为一个范例嚟嘅几得意咯，我觉得，所以就今晚就揀呢隻俾大家听啦。咁跟住会播 Glenn Strictly 嘅 Stillwater， 係有另外一种形式嘅，会比较现代少少嘅，即係电子音乐为主调啊，或者可能会讲緊用电吉他做主要嘅嗰个骨干咁去弹一啲有 improvisation 嘅 jazz 嘅东西啦，咁啊，大家听下，睇下啱唔啱听。 my own little ground. The usual laughs, not often, but loud. And in the world that I knew, I didn't know. 好柔和、好舒服嘅 jazz 嘅歌曲，咁 well 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我话 OK， 大家觉得点啊？俾啲 comment 我啦。Anyway， 咁就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得四个歌手啫，因为其实好简单，只只嘢都比较长。每一隻歌都真係長少少嘅一啲，我又唔係好想即係話啊，喂，即係剩翻嗰一分半分鐘，我就係攝唔知咩歌落去咁，好似個 female 有少少唔同。同埋 jazz 有個問題都係其實係玩得太開心啦，啲朋友都咁變咗咧，好多時會比較長啊啲歌曲，咁所以有時一次過等 within 半個鐘頭 context 係好難話真係等得好多落去啦。咁但係盡量啦，即係我都會盡量考慮係話加一啲適當長度嘅歌曲去等咯。 咁但系今次就唯有冇办法啦，真系得四首啫。咁所以咧，亦都跟住会介绍下之后要播嘅歌，就系、是、其实早排都经常播嘅 Boom Boom Beckett 嘅 Under the Umbra。咁呢首就好大程度上系其实走 Boom Boom Beckett 平时嘅路线有啲 bossa， 有啲其他啲比较拉丁嘅感觉，但系都基本上仍然系一首 jazz 嘅歌曲嚟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听下同平时佢其他啲歌有啲咩分别啦，咁啊可能会有啲意外惊喜都唔定嘅。 Soffia da lontano, ombra su 都幾好喎、啊、大家覺得點呢？咁都係嗰句啦， comment 俾啲我啦，即係亦都係嗰句，成日都你哋一路咁聽，但係我問你乜都唔答嘅，搵啲機會答下我啊都好嘅。咁 anyway 啦，今晚嘅節目就到呢度暫告一段落啦。下星期我唔喺香港，不過節目照做。雖然錄播，但 OK 啦，冇所謂啦。平時我都錄播噶啦，咁所以冇相干啦。咁所以下個禮拜繼續 stay tuned 啦。咁 anyway 啦，咁今集嘅所有音樂當然又係呢個 Music Ellie 提供啦。佢哋嘅 website 係 music.mivio.com 啦，我嘅 website 係 psmsl.com， 我嘅 email address 係 psmsl@gmail.com， send email 嚟嘅。Twitter 係 twitter.com/psmsl， 微博係 t.sina.com。.cn 斜同 psmsl， Facebook 是 facebook.com 斜同 psmsl， 咁就 anyway， 下星期同你哋再见，不过是录播再见 ，OK， 拜拜。